民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鲜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 鲜辣麦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鲜辣麦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Music Sherlock My 鲜辣麦克风全面迪迦， 周日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y。 Hello， 周末快乐，周末快乐！到了22: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粉丝朋友们，在周末的晚上，周六晚上9点，在今天的周日的晚上10点，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由 DJ 麦麦麦同学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为大家现场直播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各位周末好！哎呀，今天的节目的一开场呢，首先要祝福每一位的全天下的妈妈们。妈妈们，母亲节快乐！说起来呢，好像呢，一提到这个母亲，我们心中呢总会蹦出很多很多的词哈，比如说这个漂亮啊，这个慈祥，对吧？和蔼，对吧？温柔啊，呵护，对不对？啰嗦，哎呀，对，有共性啊，对。全天下很多的妈妈啊，都很能啰嗦，对，很能唠叨，对。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种啰嗦和唠叨，随着自己这个年纪啊不断的长大以后呢，你会觉得哇，这其实是爱的一种表现哈、啊。尤其是当年纪小的时候呢，总会一想到老妈这啰里啰嗦的感觉，哎，好了，我知道了，妈。所以你知道那种感觉，长大之后再回味起来，也是别有一番风味。而今天呢，我也在这个互联网上发布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视频，就是呢，因为我身边的所有人的朋友圈啊、微博啊，对吧，都在祝福妈妈节日快乐，晒出和自己妈妈的合影啊等等，我会觉得好像少了一点创意，所以呢，我就录了一个日常起床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干嘛啊？喊妈，对不对？不知道各位看到了没有哈？可以呢，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来观看一下我今天的日常喊妈的视频曝光啊。同一个世界，同一种亲妈啊！确认过眼神，每一个妈妈都是全天下最美的妈妈。今天呢，祝福妈妈节日快乐！不要忘记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今天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互动，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或是呢在麦家族 My Home 的微博点歌贴下面呢说一说今天有什么样的祝福和想听的歌曲哈、啊，都可以呢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这个声音。不要忘记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就算是不听直播节目也可以跟我保持互动联络，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 天哪，麦克风 我说我要一个大大的飞机，他觉得大一的叫降落心机。我说我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会变得快，变得比别人高。上了大学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抄的都是我写的。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摸摸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恋爱，我不想把你教坏，还是听妈妈的话吧，晚点再恋爱吧。我知道你未来的路，但爸比我更清楚。你没有男人学习的同学，但是把写封写信，让我的坚决放心，妈妈我会用功读书，用功读书从我从我嘴巴说出。不想女生说要教你用功读书，妈妈说你的毛衣也好好的收着，因为母亲闹着我也告诉她我还有的对了，我会遇到我走了吧，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不是为了是你爸爸。我才会到他面前的坚持，你千万不要承认，因为快乐你会找到自身简单。你不应该听见广场流行歌，因为张学友开始准备唱吻别， 一起来 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她。美丽的白发，幸福就发芽。温暖的事不在他心里面，有空就多握握他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新鲜的咸麻辣的辣，我在线的麦克风等你哦，我们 boyfriend。 好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正在放送中，鲜辣麦克风有麦好放松，我是你的好朋友麦同学，问候大家周日好，周末快乐。看到了麦家族麦后面的点歌厅当中呢，已经众多同学来报道了，今天抢到节目沙发的是谁呢？我们点开看一下，刷刷刷刷刷，哎，不好意思啊，点到昨天的，点到周六的点歌厅里面去了。今天呢是麦冬谷朵儿，一不小心抢到了沙发呀，先稳坐沙发先好，这皮卡瑞呢小板凳搬好了，准备排好队形，然后也看到了拉勾勾他说呢，母亲节希望呢把这个祝福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的妈妈，妈妈们身体健康，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很重要哈。以前呢妈妈是我的避风港，以后由我来守护你啊，要对妈妈说一声我爱你，也希望可以呢听一首听妈妈的话，诶，在今天节目的开场呢已经来演唱了，对不对？听妈妈的话，好。好，雪林儿他说今天收到最特别的礼物是我儿子送给我他在幼儿园里的图的画的一幅画，忘拍照了啊，心里总是暖暖的，很想听一首 Lady Gaga 的 Poker Face。 你这是一个潮妈就对了哈，行，够潮流的。新岛他说写了一堆又删了，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送些什么，你是我最想要要的丫头， 不是你我不会，懂世界有多大，那一片薰衣草的海浪，在回忆中余波荡漾，感受风的温差和人世的无常，一个人在蔚蓝海岸上，送走你带我看的夕阳，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千万年的光陪伴在我的身旁，依旧在心里闪亮，留给我无可取代那些爱的疯狂，让我的生命更辉煌。车的模样，你 上思绪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千万年的光陪伴在我的身旁。 在心跳的世界，在活力的城市，跟 DJ 麦同学一起边走边唱。Hello， 我是 JJ 林俊杰。 啊，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直播中，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呢，每天每个时段都会为大家放送好音乐。在周末的时候，周六晚上9点，周日晚上10点要收听全球限量版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这是一个跨国的合作，来自 Jolin 蔡依林。 When you're cold and you're broken Like you're lost at the sea Follow me in this moment And be free So don't look down 克风，有麦最放松。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哦。我是蔡依林。

给老妈们准备了怎样的祝福。刷屏之余啊，平时生活里不气你妈比啥都强。 后三点的辛辣麦克风 Music 辛辣麦，辛辣麦克风， 再到璀璨的周末夜现场， 夜空巨星 DJ 麦麦麦同学一直从未改变，贴在你的耳边，贴近你的左右， 我紧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刻的温柔，眼落的时刻留给我，再次相遇的时候，请你望着我，徒留我在这路口等候。 嘿，大家好，我是麦麦麦同学，每个周末夜记得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登录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贴心互动，微信 ID 麦家族全拼，麦家族青春有你 I'm 麦麦。 说起来呢，很多同学啊，在小的时候，在孩子这个状态下呢，就已经会经常会羡慕别人家的这个，别人家那个哈、啊。像很多这个父母小的时候呢，会说，你看那个邻居隔壁老王他们家的孩子，多么的努力，多么的用功，多好！你看那家孩子长个多高，你看吃饭吃多好。同时，这样的家庭下的孩子呢，一般也都会说，你看别人家的妈妈，对吧？因为他们好像呢，总是异常的慈爱。温柔有加，技能超群，无所不能，永远都在为了家默默奉献自己的一切，而你的亲妈更伟大，从小教会了你想要活着长大，请自强自立。所以呢，这个无论是这种温柔的亲妈啊、还是严厉的亲妈，都是我们的亲妈，都是我们的好妈。每个人的成长的路径不一样，每个人的成长的轨迹不同，但是呢，妈妈对自己的这一份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而且呢，都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把祝福再次的送给全天下所有的妈妈。我也知道很多的妈妈粉啊，有宝宝的这个妈妈们也喜欢听麦麦的节目，从09年开始的边走边唱，到现在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都是我们的忠实粉丝哈。祝所有的妈妈粉们、妈妈听众们节日快乐！都会说，光阴似箭，十年弹指一挥间，慢慢的我们都长大了，慢慢的妈妈好像也渐渐出现了白发，时光匆匆流去。 北方的风吹过我头上的屋顶，明天的叶子会卷走惆怅的思绪，假如时光可以蔓延下去，来者不拒，我愿意枕着幻想长睡不起。 熟悉的回忆，匆匆走过来不及的 天辣麦克风。 几个

Music Sherlock Mike 全新出击， 南北共制点， 不必太早，亚太晚。 Music Sherlock Mike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ike 鲜辣麦克风全面一架， 周日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ike。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你脸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 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脾气不好时要张牙舞爪，你总是温柔的能把我的心融化掉，我想要当你的小猫猫。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 学猫叫来源于呢生活中的这个小宠物带给我们的欢乐哦，爱护呢身边的小猫猫、小狗狗，海边的只有只螃蟹，同样你也是这个一只小动物哈。他说今天的是母亲节啊，首先呢在节目当中呢祝一下老妈们哈、啊、都这个身体健康，儿女孝顺，很想点一首欢乐的 Lucky Lucky， 很多版本的 Lucky Lucky， 你说的是哪首 Lucky Lucky 呢？说希望呢这个中华小曲库 DJ 麦可以呢满足他的要求，不要忘记现在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麦家族，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麦 home， 来看到我们的点歌贴进行留言就可以了，或是呢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和祝福一并发上来，超话在等你，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千万不要跟我们失联。新来的朋友，新来的朋友，没听过这样的电台节目的朋友哈、啊，真的，你们这青春这么多年怎么回事啊？现在刚来哈、啊。哦、啊，对了，我们呢也在今天呢刚刚这个重新升级了一下我们的这个 各种互动的渠道，看到了很多给我留言的微博网友啊，也是留言留的到处都是啊，在这个工作室啊、麦家族啊、我的麦同学的微博啊等等。大家在节目的时候呢，可以来在超级话题当中或是我们的点歌贴下面留言，比较快的看到你哈。 先打麦克风。 Girl gone 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看到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正在收听节目的麦家族 My Home 的 Well 开心果，他说开场就要嗨，让我的瞌睡瞬间没了。正在好好收听节目，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也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 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可能写出你的名字，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每一次我想得到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得到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And I want to see the change and still telling me. You must remember that the moment comes at the door, but I can still track in my heart. So I can still be safe. And I want to see the change and still telling me. You must remember that the moment comes at the door, but I can still track in my heart. So I can still be safe. 每一次我想念到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感动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既然有你在，我不会执迷妄想，这点全部在在现在。十字路口只有我独自在，没有对象寻找答案，只好自我反叛。我其实没那么好想，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陪到你心。反正你看好难，我想要无话不在。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的口。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默默回首。可能写作文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故事，对不起，那不同故事。每一次我想感动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感动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每一次我想感动你，我们却更有距离，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感动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不想承认，也不能否认。不要同情我笨，又夸我天真，还梦想着翻身。咸鱼就算翻身，还是只咸鱼，煮的也诚恳。至少到最后，我还有咸鱼不腐烂的自尊。我没有任何天分，我却有梦的天真。不是蠢，我将会证明有我的一生。我如果有梦，有没有错，错过才会更加明白，明白坚持是什么。我如果有 初衷，我只是看不懂。我的人生就是一错再错，错完了再从头。也许放弃掉一些，活得更轻松，我却不再是我。我不愿一生晒太阳吹风，咸鱼也要有梦。 你也有梦，如果呢你的青春的路上正在追逐着这样的一个梦，希望呢你可以好好的享受，因为呢当梦想存在，就说明其实你离幸福很近。麦家族 My Home 正在向你招手，新浪微博集合。哎，

这也是我们仅有能和衰老进行抗衡的一种方式。我们的爱，对妈妈的爱，对家人的爱，对朋友的爱，对爱人的爱，我们这样爱的速度一定要超越他们老去的速度，我们才不会感到遗憾。希望大家在平日的生活里面多多给自己的妈妈，给自己的这个亲人哈，更多的关爱，好吗？不要忘记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有兴趣加入麦家族的朋友，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麦星群啊，找到麦家族的微博，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麦星群，群里呢有很多的小伙伴，或是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的好友。 无数花落在你眼里很轻，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倾听，我默念一首诗在午后的阳光里，你坐在秋千上隐藏不住笑意，于是风伤口来回穿行城市，一直写断层的文字，在寂寞的夜里，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疯狂到成或是巴黎， 来自我的好朋友许飞，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让自己在生活里面把脚步放慢，学会呢看看你的四周，关注生活中的一些细微之处。比如说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了淡紫色的花，美丽的日落洗去你一身一天疲惫的冲的这个淋浴凉水澡热水澡，包括呢生活里面伴侣眼中的笑容。当你的感恩之心能够欣赏生活的美，思考和祝福，你自然就充满了幸福感。 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飞过了你的昨天，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那灰色的地平线，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飞过我们的昨天。你呀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比梦还遥远。你呀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多少只羊还没有睡着，在周末的夜晚，有的时候呢，想说让自己多一些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做一些平日工作当中呢不会去做的事情，但是有一种惯性的定律，让你在周末的时候，尤其到了周末的夜晚，又会有那么一丢丢的拖延症，想要做又没有做，不知不觉时间又过去了，滑滑手机，看看视频，听听电台，时间过得好快啊。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四只羊，五只羊，六只羊，数了很多只羊，好像那个羊还在那边哦。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放送中，就在北京音乐广播。DJ 麦要满足一下这位听众粉丝皮卡瑞的点播，突然想到的这首歌要送给大家。旅行究竟充满了多少种意义？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 出旅行的意义，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都是你离开的原因。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放送中，你知道吗？在生活里面影响个人幸福呢，有很重要的外部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人际关系。如果呢，你想在生活里面像变得跟 DJ 麦一样开心的话，要选择呢，和乐观的朋友经常在一起，他们可以欣赏你真实的自己，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快乐、有趣、有意义。每个周末都要来哦。 你现在好吗？时间把夏天留下，我低头慢着把每天翻过，逛花门的路口，树叶开始变黄，抬头才发现过去都走了，抱你在怀中，好像拥有了全世界，那些瞬间只能再见。我还一天一天想想为你站立在这里，下一场的雨淋透我的心，看我等待不回来，选择拆开了我们，我还一天一天想想为你站立在这里，下一场的雨淋透我的心，看我等待不回来的你，我想我幸福过，因为你幸福过，忍不住又再回头，站在路口，繁华门路口，留下了我慢慢学习，留下变了样的自己，某天终于笑笑就可以。我很幸福，这一个地点，这画面还宛若 点，我还以为你天傻傻为你着迷，在这里下一场大雨淋透我的心，看我等待不回来的你，我想我很幸福，在繁华忙碌后忍不住又再回头，仿佛你还站在 好了，到了北京时间23:56，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声再见喽！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不要忘记在下周六晚上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下周六，下周六哦！今天呢，已经不知不觉来到了这个，马上就要到这个14号了，对不对？哎，马上过了这个13号之后14号，我们的下周六是19号，周日呢是20号，也就是说下周我们可以一起来过520，千万不要忘记下周我们的约会。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我们下周再见喽。 在北京，在空中，从上午10点的边走边唱， 我们边走边唱， 后3点的辛辣麦克风 Music， 辛辣麦，辛辣麦克风， 再到璀璨的周末夜现场， 夜空巨星 DJ 麦麦麦同学一直从未改变，贴在你的耳边，贴近你的左右， 我紧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刻的温柔，叶落的时刻留 麦麦麦同学，每个周末夜记得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登录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贴心互动，微信 ID 麦家族全拼，麦家族青春有你 ，I'm 麦麦， 美好的。